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6，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下班的路上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又到了，哎呀，今天应该是上班的第二天了，而且北京的天气今天是非常非常的冷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听我们昨天节目呢，有没有多穿衣服，确实现在要注意保暖了，换季的时候最容易感冒，一定要多穿哈。 嗯，我看已经有人在朋友圈里面讨论要不要穿秋裤的问题了。 秋裤啊，秋裤我今天本来穿上来的，后来一想， 天哪， 后来一想又稍微有点太夸张了，我就给这个脱下来了。不过我觉得啊，确实现在今天就这个气温来讲，尤其啊，如果是早上出门比较早，或者是晚上比较晚回去的朋友，穿秋裤无可厚非。 所以你知道现在秋裤的问题也可以透露暴露年龄，你知道吗？ 真的吗？ 真的， 我从小就穿秋裤啊，我小时候还穿毛裤呢，你知道吗？ 我天哪，我真的好像在北京都没有穿过秋裤 啊， 就是没有习惯，因为在南方长大就是 比较扛冻哈。 对，特别感觉脂肪层比较 厚啊。 比较厚， 这个如果看我们直播的话，相信朋友们可以看出来哈。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如果想看这个脂肪层有多厚的话，可以打开这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的页面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每天一个榜单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榜单是一个刚刚过去的，也不能说刚刚过去啊，应该说还是正在收尾的一个电影的榜单，这就是国庆档的电影榜单。 嗯， 这个今年的国庆档呢，很多的朋友都看到在这个朋友圈里边都在发看了各种各样的片子。确实呢现在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在周末出去看一场电影啊，已经成为了大家非常重要的一种生活的方式了。所以每到这些节假日，比如说国庆啊，什么春节呀，或者暑期啊，这些档期也成为了各部电影制作厂商的这个兵家必争之地。 对，尤其我觉得今年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哈，就是经常隔个两三天就有一个朋友圈的爆款， 嗯， 什么我实力推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这样的一些非常就是大家看过这电影之后非常贴心的一些提示吧，非常诚心的一些提示。所以我觉得今年的国庆档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嗯， 那么其实每年的国庆档竞争都不小。 嗯，没错啊，我们也是刚刚拿到了一下这个昨天的这个数据啊，说是这八天共吸引了观影的人次是7700万的人次啊。在今年的国庆档当中表现最好的截至目前是羞羞的铁拳啊，在前八天，也就是1号到8号的这八天时间当中，是收获了13.3亿的票房，是占到了今年国庆档总票房的50%啊，占据了一半，并且打破了之前心花怒放的一个国庆档的票房的记录啊。后边呢依次是英伦对决、追龙、缝纫机乐队以及空天猎，是占领了整个的前五位。可以说今年的国庆档其实票房是比去年啊有一个明显的升高的啊，观影人次就比去年增长了42%，票房和观影人次都是创下了一个新纪录。 嗯， 其实就像刚刚赵爽讲的，在每年的国庆档都会有一些这个现象级的爆款电影出现啊，有一些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在今天我们的982活力榜的榜单当中呢，就为大家来盘点的是历年国庆档的一些优秀的影片。 那我们今天先来盘点一下，这第一部呢，就是其实我原来没有什么印象，它是国庆档，就是在几年前好像对国庆档这个概念并不是特别的深入。 没错啊，一般来讲啊，我们好像在电影当中，这个大家比较重视的档期就是两档，一个是贺岁档，一个是暑期档。 嗯 啊，这两个档期呢，是这个观影的人次啊，观影的需求都非常的集中的。这个国庆档好像之前大家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从来没有非常重视过。直到这部影片的出现，就像刚刚赵爽讲的，为什么之前没有太深的印象这部影片是国庆档呢？因为确实在这部影片之前，大家对于国庆档的概念并不是特别的深啊。而正是由于这部片子的出现，而且是在当年的档期当中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所以大家也是后来啊，在这几年当中，近几年当中越来越重视这个国庆档的发地。这部影片呢，就是诞生在2008年国庆档的一部影片，叫做《画皮》啊，相信很多朋友都是有印象的。 对，其实这样的一部电影啊，除了它的情节之外，它的这个主题曲也一直被我们传唱，也是非常经典的 啊。没错，是来自于张靓颖的《画皮》的主题曲《画心》，我也是非常的喜欢。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首来自于张靓颖演唱的《画皮》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画心》，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如果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也可以看到电影当中的一些画面，我们再来共同的回顾一下这部非常优秀的电影。 一场梦，爱如生命般莫测，你的 哎，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张靓颖演唱的《画皮》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画心》，哎，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这个电影的插曲哈。 嗯。 这个《画皮》这部影片啊，我不知道赵爽你刚看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我记得我当年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嗯，就是它的整个影片的渲染，就是渲染那种氛围，还是怎么说呢？挺打动人心的哈。嗯、一般像这种比较有 IP 性质的影片，如果拍不好，大家会觉得特别的俗。 嗯， 但这样的一部影片呢，其实里面也是云集了很多的大牌演员哈，把整个的这个、就咱们说的这种氛围打造得非常好，还是非常感人的。 对，我记得我当时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啊，给我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就是，刚刚赵爽也说了，这个包括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整个的电影这个配乐的 MV 的时候也在说哈、啊，这个影片当中的大牌演员非常多，如果放到今天来看的话，那就是群星云集的一部片子，比如说周迅啊、赵薇、陈坤啊，包括甄子丹，还有这个孙俪啊、 嗯， 全都是在这部电影当中有出演。当时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每个演员在这个电影当中担任的角色都是能够比较发挥各自的优势的。 对， 换句话来讲，其实你感觉这几个人把他们放到这几个角色当中，我们看，赵薇演的是一个这个人类的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贤妻良母。 嗯、 最终呢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误会和冤枉，但是最后还是真相大白了、嗯、啊！包括陈坤啊，饰演的是一个非常帅气的这个将军啊，周迅呢演的是这个狐妖啊，包括孙俪啊、甄子丹是演的这个江湖当中的两个侠士啊，就感觉这个几个人设啊，匹配到这几个演员他们的不管是外形还是演技上都还是很合适的，尤其是周迅当时给我留下印象非常非常的深， 嗯， 因为其实关于这种妖怪呀、啊、神鬼啊这种的话题呢，之前我们可能一说到就是这个《倩女幽魂》当中王祖贤的形象非常的经典哈、啊 嗯， 但是周迅塑造的这种感觉跟王祖贤来看就还有非常大的不同，他把这个整个他身上的这种媚的感觉， 嗯， 给体现的还是比较淋漓尽致的，所以让大家觉得，哎，这个角色他发挥的就是觉得，嗯，确实他喜欢这个人类的将军，而且他去这个说去他们家里边去搞一些动作，就觉得哎，这还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儿。 嗯，就其实周迅在这个里面的表演还是层次挺丰富的，而且很有灵气儿。 嗯， 就是在整个的电影当中，也让这个电影呢一下子就角色都各归各位了，包括这个陈坤扮演的角色哈，我还记得应该是一个书生吧。 嗯， 就是，然后还就是他那个人物一出现，你就会觉得哎，非常符合这个人物的形象。 对， 而且你感觉他是有内容的，不是那种就是只是冰块脸的那种书生的感觉哈。 嗯，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呢，其实这样的一部国庆档的电影，它能获得很好的成绩， 嗯， 也是能感受得到的哈。 对，没错，当年呢，08年，是9年之前了，《画皮》最终收获的票房呢是2亿，而11期间的总票房是达到了1.43亿，这一业绩呢，在当时的国产影片的总票房的排行榜上是位列第三位， 嗯， 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单。从画皮之后，这个各个不管从这个导演然后演员也好，还是从制片方也好，都越来越重视国庆的档期，后面呢也是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影片。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部啊，也是排在我们今天国庆档榜单的第四位的这部影片呢，叫做心花怒放。哎，这也是相信很多朋友都印象非常深刻，可能大部分朋友也都看过的一部电影啊， 嗯， 是由著名的喜剧导演宁浩主演导演呢，包括里边呢黄渤和徐峥也是一个喜剧的经典的搭档主演的这么一部片子《心花怒放》。这部片子呢在当年也是收获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是出现在2014年，3年之前，而且保持的这个国庆档的票房的记录哈，一直是到今年，刚刚我们说到才被这个羞羞的铁拳所打破。 嗯，所以我们现在呢再来感受一下哈，这个来自心花怒放的一首主题曲，叫做《轻轻的放下》。 但永远都会记得他。 到底算不算放下？早就过了看这一切都会愤怒的年纪，默默看着时间带着所有团结而下，这样子是不是老了？当我轻轻地放下你，原以为可以就此而轻易，可以就此上路，赶奔下一个黎明。当我轻轻地放下你，让时间洗掉所有的痕迹，面对岁月不息，谁能有什么办法？难道就是所谓的明白？已经知道生活就是不停哭啊笑啊累啊，一根烟会燃尽所有对你的牵挂，这是否就算是退了？ 哎，刚才我们这个听到的哈，就是来自心花怒放的一首主题曲哈。 嗯，是叫做《轻轻的放下》啊。说起这个《心花怒放》这部影片呢，其实呢，很多的朋友啊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这个喜剧片来看待，但其实呢，我们知道宁浩导演啊，他有一个特点。首先说宁浩导演其实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国内的导演，包括他的这个成名之作《疯狂的石头》，其实都是在喜剧外壳之下啊，有那么一点点荒诞现实主义的这个内核在里边啊，包括这个《心花怒放》，其实也是它的剧情其实并不是很复杂。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也是跟大家聊过的这个公路片儿啊，就是两个好朋友啊，都是有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个痛苦啊，不管是感情上的背叛也好，还是生活当中的不如意也好啊，于是呢，两个人就决定这个结伴上路啊，去来一趟这个烈焰之旅。然后呢，这一路的路途碰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是疯狂而且很搞笑的。但是就在这一个个的故事穿插当中啊，我们其实看到的是整个啊，在这个世界上非常非常荒诞的一面。这种荒诞的一面不仅能够让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由于它当中的一些梗哈，能够在影院当中开心的笑，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走出影院看完电影之后，我们在回味的时候，哎，能回味出来一点这个不一样的味道。 对， 我觉得所谓这个喜剧片啊，它可能做到比较高水平或者说高级的喜剧，我们经常说啊，这个喜剧也分高级和低级，高级的喜剧就应该是给人这样的一种体验。 对，其实高级的喜剧呢，是在生活当中有一点荒诞的情节，发现了一些生活当中的不寻常，你由心而发的那种会心一笑，是比较高级的喜剧。那低级的呢，可能就嘲笑别人的一些疾病啊、痛苦啊、弱势啊，然后你去嘲笑他，其实这是另外一种笑。其实现在我觉得观众口味越来越就是挑剔哈， 对， 越来越多的观众会更多的接受那种会心一笑的感觉，而越来越觉得那种就是比较嘲笑型的那种喜剧会没有立足之地哈。 对，没错，尤其其实在这几年的这个整个片子当中啊，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因为喜剧片在整个的 目前的这个国内电影市场上来讲，还是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的。有很多的制片方呢都知道，哎，拍喜剧可能大家爱看，可以赚钱，所以呢，大家也都是纷纷去拍喜剧。但是每一部喜剧拍出来，其实我们看到票房的这个差别也是很大的啊。 嗯， 包括其实啊，今年国庆档这部《羞羞的铁拳》啊，票房之所以这么好，其实也是在这部影片当中，其实它不仅仅是展现着喜剧，不仅仅是大家开怀大笑，而是在开怀大笑之后还能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其实这部心花怒放的影片也是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整个在当年的票房的成绩也是非常的好。2014年，这三年之前的一部国庆档的片子啊，其实是在9月30号上映的。在上映的当天呢，就是突破了1亿的票房啊，也是给他国庆档整个的表现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包括影片当中的这两位主角啊，黄渤和徐峥也是作为老搭档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徐峥导演当年自导自演的也是跟黄渤搭档的《泰囧》啊， 对， 也是一个票房的神话啊，也是一个喜剧。这两个人呢也是作为一个喜剧片中经典的搭档，在心花怒放当中继续来搭配，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其实通过这部电影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今天为大家找的这几部都是出现在国庆档的片子，而且的票房成绩也都非常的好。其实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些这个比较规律性的东西，就是在国庆档大家爱看什么，你拍什么样类型的片子会取得比较好的成绩。 对，其实从历年的国庆档来说啊，我觉得喜剧电影是一个就是不会放弃的主题。 对对， 每年的国庆档当中都会出一些这个喜剧电影，包括后来呢，我们还会跟大家伙盘点的像《夏洛特烦恼》等等哈，就比较经典的一些出现在这几年国庆档当中的一些喜剧电影，都是收获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没错。除了这个喜剧之外，其他类型的如果大家在这个国庆档整个观影的过程当中，或者说这几年对于国庆档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盘点，大家一琢磨发现还有哪些片子在国庆档比较容易出好成绩，容易收获这种口碑和票房的这个双丰收，大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一直播的平台，包括微博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跟我们一块儿来交流。那我们上半时段呢，给大家盘点了两部啊国庆档的片子，一部是来自2008年的《画皮》，一部呢是2014年的《心花怒放》。我们先稍事休息，下半段的节目回来，我们跟您来分享更多优秀的电影。咱们稍后再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耳朵痛痛，一个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欢迎各位回来，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33，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伦伦。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的活力榜的榜单呢，我们跟您要来分享的是关于历年啊，历年国庆档的优秀的电影。 嗯， 啊，因为我知道现在呢还处于这个假期刚过哈，啊，大家这个假期综合症啊可能还没有过去， 没过那劲儿，啊，什么时候下次假期来了，什么时候过这劲儿。 对，没错啊，这个综合症可能要持续3个月，那这3个月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回味一下这个国庆档的电影啊。今年国庆档也是有很多的片子大家都去看了，而且有很多片子也都非常喜欢啊。今天我们来为大家盘点的就是在过去的这么多年当中出现的一些优秀的又叫好又叫座的国庆档的电影。 嗯， 那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了两部啊，一部是画皮，一部呢是心花怒放，下半段还有这个更多的几个好的片子啊，马上跟大家来分享的，今天排在我们榜单第三位的这一部是风声。哎，这部电影啊真是当时给我留下印象非常的深，我当时我在影院看的时候我就毛骨悚然。 对，其实风声我也没想到它会拍出这样的效果。 嗯， 就是我们在电视当中哈，去看一些谍战片，其实很多，嗯，我们会发现越拍越雷。 对， 间谍永远不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特务永远打不死。 嗯， 然后这个主角永远戴光环。 对，而且智商都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对，就基本上属于这个就特别让人看了之后会不舒服的那种类型啊。 嗯， 但这种不舒服不是说打心眼里不舒服， 嗯， 不舒服的是他怎么会这么安排这个逻辑。 嗯， 但是风声这个电影总的来说其实它的逻辑都是通的。 对， 而且并没有太雷人的情节。 嗯，没错，而且不管是正面角色还是所谓的反面角色都塑造的很立体，比如说像王志文啊，像这个黄晓明，两个人饰演的都是啊这个我们所谓的反面角色，但是大家觉得哎从他身上也能够看出一些这个人性方面的东西，包括啊李冰冰啊， 嗯， 包括周迅还有张涵予在里面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包括苏有朋，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角色全诠释的非常的到位，而且里边有很多很多精彩的这个群戏的环节，有一些经典的台词，后面呢也是为大家津津乐道。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来自《风声》的一首同名主题曲，叫做《风声》，是由黄晓明来演唱的。当中呢，如果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也能看到一些这个视频的画面。我们再来一起回味一下这一部啊，非常优秀的国庆档的电影《风声》。 本被爱本来是双恋人， 是非任他们议论，每半点风声，命运却留下指纹，而你却不能过问。别走漏风声，爱我比地狱残忍，灿烂却是尽黄昏。 听到的是来自《风声》的同名主题曲《风声》啊，其实《风声》呢，这部影片作为2009年的一部电影啊，当时不管是从票房还是从这个整个的影响力来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我记得当时过去了很久很久，很多年之后，我们有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还能够回想起当年的这样一部电影，确实呢也是开了很多的先河，也是中国第一部商业谍战大片。 嗯， 我们知道谍战这个题材可能在电视剧当中出现的比较多，但是在电影当中怎么来呈现，包括呈现的好，像刚刚赵爽讲的一样，不雷人，而且真的谍战还是挺难拍的。 它里面有很多元素，比如说心理战， 对， 还有这个严刑拷打， 没错， 彼此猜忌，然后那种阴差阳错、虚伪，还有迷雾重重。 对，没错，尤其是在这部《风声》的电影当中啊，刚出现有一个场景我印象非常深，就是这个王志文饰演的这个特务啊，这个角色把所有这个嫌疑人，包括这个李冰冰饰演的角色、周迅饰演的角色、张涵予饰演的角色啊，包括英达饰演的角色、包括这个苏有朋饰演的角色，都集在一个小屋里边，大家有这么一场群戏的时候，哇，这那个真是飙演技的时候。 对， 你必须每一个演员表现的都特别到位，因为其实台词并不多， 对， 每个人的台词并不多，完全是通过一个眼神的这种变化来体会每个人他内心当中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其实对表演、对摄影、对剪辑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而且我最近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拍到群戏的时候哈，其实那个气场特别重要。 嗯， 有的时候我就在看，我说每个演员演的都是到位的，眼神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为什么有些群戏就让人看不下去呢？ 嗯， 我后来发现就是在拍摄这个群戏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家伙的那个从内而外散发出来那种气场，是不是在那个场里面，我觉得对那场群戏非常的重要。 就是有一个人跳出来了， 对， 这个群戏可能就失败了， 就不对劲儿。 对， 就你感觉大家就在玩儿， 对， 不是在一个这个环境当中。所以《风声》其实是把很多的群戏还有场面氛围渲染得非常好。 对，尤其啊，他这个场面氛围，刚刚赵爽讲的也确实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就整个感觉一直是在被剧情拽着在走的，就完全进入到里边去，那个心呢真是非常的紧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当刚度过了一个劫难，又来了一个，而且这个观众看这个片子的时候，跟剧中的角色就感觉是同步的，因为谁都不知道最后的那个卧底是谁， 对， 直到影片的最后才揭秘。还有一个连环的这个套中套，大家都以为周迅是真相大白的时候，后面还有一个隐藏更深的一个张涵予，最后两个人还完成了彼此的这么一个这个可以说是救赎吧，啊，也是当时确实非常的感人啊。这是出现在2009年的一部影片《风声》，是排在我们今天历年国庆档影片排行榜当中的第三位。那马上呢来揭晓我们第二位的影片啊，这部影片呢跟我们现在就比较的近了哈，很多朋友应该也都是看过，出现在去年的国庆档的一部优秀的影片，叫做《湄公河行动》。说起这部片子，其实去年是一个票房的黑马，因为其实 同期上映的有郭敬明的作品，大家都会觉得，哎，他的票房应该还会不错，因为毕竟有这么多的这个，这个喜欢他的小说的朋友在。但是《湄公河行动》当时确实在前期都不太被看好的情况之下，最终是成为了一匹大黑马，在去年的国庆档是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嗯， 啊，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来自于《湄公河行动》当中的主题曲，叫做《We Can Be Heroes》，是由朱浩群来演唱的，我们先来一起的听一下，来感受一下啊，去年的这部影片《湄公河行动》。 I remember when the days were tough and I heard distant thunders. I was so afraid I could not see what's right. I tried to find my path.Through the foggy night, but I could not see the light. Do you remember when the sea was rough and we heard distant thunders? In my darkest hours, you came into my life, took me underneath your spreading wings and taught me how to fly. There I was. 刚刚看到的是来自于《湄公河行动》当中的主题曲，叫做《We Can Be Heroes》啊，《湄公河行动》呢，这部影片是在去年的一匹黑马哈。 嗯， 其实我们今天是把这部影片排在我们榜单的第二位啊。为什么排在第二位？就是因为它确实这个，我们说影片这种逆袭啊，往往给人造成的这种惊讶感会是比较大的。但其实我们如果配合我们刚刚聊过的这个出现在第三位的《风声》，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国庆档有这种爱国情怀在里边的影片啊，往往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对，而且其实也会这个在国庆档集中扎堆上映一些以爱国呀、主旋律啊为题材的这样一些影片啊。 对， 比如说像《湄公河行动》，最开始呢，有一部分朋友没有选择去影院看，可能就会觉得是不是太怎么说呢，就是太不符合电影规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可是真的有人去电影院看了之后，就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就它的节奏是非常棒的，所以就靠口碑相传，我记得是一下子就成为一匹黑马了。 对，没错。其实刚刚我们说这个去年啊，不管是同期的这个《绝技》，还是之前热度非常高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哈，都是之前大家非常看好的影片。但是《湄公河行动》，我印象特别深，在去年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都看朋友去完了之后发到说这部影片是大家一定要在国庆档的时候去看的。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啊，国庆档如何取得这个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是需要考虑到很多因素的。这个题材也是非常的关键。刚刚说喜剧肯定是大家在这样的这个节假日啊，都喜欢带着家人啊跟朋友一块儿去影院放松的。再有呢，国庆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候，如果是有爱国情怀加在里边的话，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容易去打动观众的。因为你想，包括现在，其实每年10月1号的时候，都在天安门广场有纪念烈士的仪式哈。 我们搭上这个国庆整个的氛围，我们遥想起之前很多的烈士啊，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啊，付出的那些辛劳抛洒的这个热血，如果在影院看这么一部片子，感觉还是很合适。 嗯，那我们今天再来介绍的榜单的最后一部影片呢，也是当年大家伙没有想到的一匹票房的黑马、啊、 对，而且是应该啊，截至到今天为止啊，在中国电影史当中都算是非常大的一匹票房的黑马、嗯、之前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他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是出现在2015年的国庆档。这部电影呢就是夏洛特烦恼，我们先一块来听一下哈，这个夏洛特烦恼当时的一首插曲、 嗯、 来自那英的，叫做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我觉得马冬梅长得比秋雅好看。 你是什么时候瞎的？ 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心。 只要你现在告诉我你讨厌我，我就永远在你面前消失。 我， 你说， 马冬梅， 你说， 我讨厌。 啊，刚我们看到是来自于《夏洛特烦恼》的主题曲啊，因为其实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据我所知还有一个小小的风波，因为当时正好认识有几个朋友是在开心麻花负责这部影片的一些工作，本来的定档日期是在8月底， 嗯， 后来呢由于某些原因就调到了9月底，也就是在国庆档上映。然后他们跟我讲说，当时给这部电影去做一些路演还有宣发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很悲观， 嗯， 就是觉得他们这儿一没有明星，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开心麻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话剧的品牌、 嗯、 啊，大家对他的这个一些作品，包括夏洛特烦恼，包括今年的羞羞的铁拳，都是之前的话剧作品改编成电影的， 嗯， 在话剧圈很有名，但是第一次来尝试把它改编成电影，大家心里都没有谱，而且呢也没有当时一些非常重量级的演员加盟，可能只有沈腾当时大家算是、嗯、可能知名度会比较高，所以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讲，可能都不具备说当时在取得很好的一个票房的成绩。 对， 但是确实最后啊是凭这个口碑传播，成为了大家非常非常惊讶的一部影片。 其实像夏洛特烦恼它是有一些卖情怀的这样的电影啊， 对， 这样电影很容易流作俗套， 嗯， 就尤其有几年在青春风怀旧风，我记得那几年出了好多类似这种青春题材的电影、嗯、很多都是小说改编的，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 匆匆那年， 对， 之类的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很多很多很多， 有的时候呢这些原著粉会一顺水的去看这个电影、嗯、然后下一步呢就是都骂这个电影、 对，就是说哎呀这个跟原著差得太远了，怎么样？ 对、 嗯， 但其实像这种话剧改编的电影呢，最开始大家伙都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嗯、 就觉得，话剧嘛，它毕竟这种形式是不一样的。但后来其实也是麻花的一个导演哈、啊，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经典的，就是，你在话剧上面这个剧本 尔被无数人就是面对面的已经挑战过了，已经这个看过了，然后已经证明他可以。其实整个从这个剧本的整个的这个故事来说，拿到电影上面去了，是成立的。 就是说他剧本肯定是过硬的。 对，剧本还有这个故事情节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话剧是很检验这个故事情节的一个地方。哎，但是这个到底说拍出来之后，它的整个的节奏啊，或者这个感觉到底怎么样呢？其实《夏洛特烦恼》也证实了，说是可以的，对吧？包括《驴得水》， 对， 包括《羞羞的铁拳》， 对，所以说啊，今年这个在国庆档称霸呢，又是来自开心麻花的一部话剧改编作品《羞羞的铁拳》啊，也是尝过了之前的甜头，所以又在国庆档这个上映，而且取得了好的成绩。那相信开心麻花对于这个国庆档的电影怎么做啊，也是非常有心得的。但其实我想还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口碑传播，口碑传播，但是口碑是怎么来的？就是你必须让大家认为好，大家才会自发的去给你进行口碑传播。口碑传播并不是说啊，你打多少硬广啊，做多少宣传就可以达到的。所以说也是啊，证明了现在的一个道理，就是观众见的片子越来越多了，只有我们用心去做好每一部电影，最后呢，大家才会走进影院来给你买单，来给你进行这种口碑的传播。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放出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的榜单了。 九八二活力榜之历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冠军排行榜，第五名《画皮》。第四名，心花怒放。 我轻轻地放下你，让时间洗掉所有的痕迹，面对岁月不息，谁能有什么办法？ 第三名，风声。 每半点风声，命运却留下指纹，而你却不能过问。别走漏风声，爱我比敌对残忍，灿烂却是尽黄昏。 第二名，湄公河行动。夏洛特烦恼。 一切都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九八二活力榜的榜单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咱们明天再见。